朝鲜政府计划在中部东海岸的格马地区辟建世界级旅游地区，并在这里建设宾馆、海洋体育和文化娱乐设施等。葛马地区与世界有名的金刚山、世钟湖、从师亭、三日浦等名山名胜和大众体育旅游基地马西岭滑雪场临街，使投资商都感兴趣。在葛马地区将适用在主体102年2013年5月发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开发区法，外国投资商可以单独进行经营活动。